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田馥甄，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美点啊？我梦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国际奥会今天首度松口，冬奥延期是个选项，但是绝对不会取消。不过世界田径总会写信给国际奥会，强调七月奥运既不可行也不可取，主张这届奥运取消。国际奥会主席巴赫指出，改变奥运举行计划非常复杂，不像取消一场足球赛这么简单，取消不公平，也会破坏运动员的梦想。世界田径总会主席科伊立刻写信给巴赫，直言七月奥运既不可行也不可取。他表列了许多原因，包括了竞争公平，如果安排时间紧缩，运动员可能训练过度，同时也有各国防疫标准不一的状况，主张本届奥运取消。东京奥运如果举办如期举办的不确定性增加，日本民间单位试算，东京奥运如果延期，日本经济损失6000亿到7000亿日元，如果取消可能损失高达7.8兆，其中6700亿为无法举办冬奥的直接损失，长期访日观光客减少以及国内消费下滑的可能损失超过了7兆日元。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快速升温，全境已经超过33000人确诊，光是纽约州就有超过15000人感染，几乎占据了全美一半病例数。纽约州长古默坦言，预料纽约州1900万的居民将有40%到80%染病。古默批评傲慢的纽约客不理会保持社交距离的指导准则，他描述周六造访纽约市，看到公园还是聚集了很多人，他们本该尽可能减少人际接触，却依然我行我素。经济部采购的成人口罩产线上周全数完成交机，部分已经投入生产，上周周间日产能1260万片，本周周间日产能目标1300万片，预计4月上旬可达日均产能1300万片的水准。至于口罩原料，可以供应每日1500万片产能，直到6月底，原料供应无余。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英国鼻科学会研究，嗅觉、味觉无端下降，很可能都是新冠肺炎的染病征象。即使没有其他症状，也该接受采检隔离。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一名确诊新冠肺炎的妈妈闻不到孩子尿布臭气熏天，平常每种调味料都能瞬间辨别的厨师嗅不出咖喱或者是大蒜的气味，食物尝起来也淡而无味，还有人对洗发精的香气或者是猫砂的臭气毫无感觉。英国鼻科学会发现，大量筛检的南韩2000名确诊患者当中，30%嗅觉失灵。意大利重灾区的医师也说，一个失去嗅觉味觉但是身体健康的人，其实可能带有病毒。德国研究群聚感染的医师提到，大约半数患者出现了嗅觉或者是味觉障碍，再证实失去嗅觉还有味觉异常都是感染新冠肺炎的征象。美国耳鼻喉科学会官方网站今天张贴资讯，许多失去嗅觉或味觉却没有其他不适者，最后都验出了病毒阳性反应，呼吁失去嗅觉的成年人就算没有其他症状也要自我隔离7天，以免散布病毒。纽西兰中央银行今天宣布投入300亿纽元，大约台币5250亿，购买政府债券刺激经济。

をつなぐミュージックのジョニー、フェスやらダンスやら楽屋やらセッション、どっかに漏れちゃったら即大炎上、こういう季節たちを経て今こそさらけ出す我らの全て、エテフェット含めたテクニックとブレイクでもみんなのズームにはクエスチョンが浮遊、自由どう思ってもらっても構わない、どう取ってもらってもどう乗ってもらってもどう踊ってもらってもどう遊んでもらってもとことん行こう最後までよろしく、 始まりはいつだって Q、 君に Q、 僕ら Q、 Q を待ってる、始まりはいつだって Q、 君に Q、 僕ら Q、 3,2,1 で Q、 Here we goLine、 絡み合い目に見えぬ音とフライ一つのものを返して意気投合とこない心とで保護枯れぬよ水やり上ロー根腐れしない俺ら笑い上ゴーキュッキュッキュッキュッなお誘いワクワクワクワクはまらないやることがあったって投げ出してすぐに駆けつけるシャワーも浴びない投げられた言葉にキュンしてチクチクヒゲの口にチューして共にネクストレボー笑顔がエスカレート巻き添え食らわし合ってるミュージックメイト 始まりはいつだって Q 君に Q 僕ら Q Q を待ってる始まりはいつだって Q 君に Q 僕ら Q 3,2,1 で Q Here we go Yo, 今から俺らと一緒にどうよ飲み仲間から突然のモーション急にホーミーの登場意気投合したらたちまち上昇気流に乗っかり上昇気分も咲いてエモーションありだけの太陽浴びて奏でよう4と5でセッションなんだかんだ相性が合いすぎるそこにうねり乗せちゃってく音好きだから毎週毎週ダイブどこまでも行けるその瞳にファイヤー光みたいな最高のサイファーその光みたいな最高なジャンで今日は踊ろう 始まりはいつだって Q 君に Q 僕ら Q Q を待ってる始まりはいつだって Q 君に Q 僕ら Q 3,2,1 で Q Here we go 这首歌曲叫做《始まりは Q》，你 Q， 我 Q， 两个乐团的合作 Special Others， 再加上了史烂帮，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还有星期六的精华重播，星期六是下午四点钟到六点钟。但是每天呢，我们都会把节目处理整理一下之后呢，哥哥妹妹有一次都会上传到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的 YouTube 频道，所以错过了你也是可以在 YouTube 重新搜寻收听的。这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你有任何的问题需要我们帮帮你的忙吗？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帮你的忙，欢迎你把你的问题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或是直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一开始就给我帮帮忙，我到底要不要加入 Uber Eats 的会费行列呢？ 看你常不常用吧。如果真的很常用，你的那个每次的手续费真的会有超过那个的话再说吧。 常用，你们家已经算很常用了不是吗？ 你说我吗？ 对啊， 我其实还好哎，现在那个频率降下来了，而且我从来没有用 Uber Eats 啊。 哦，你就是用其他的，Foodpanda 之类的。 也不是用 Foodpanda。 讲不出第三家，哦， 我想说你想这么久，想到音乐结束你还要再想。 不想了，不想 了，对啊， 不想了，不想了， 就让它过去吧。 For the music， 来自于 Bono Boss。请问那 YouTube 上每集哥哥妹妹有一次的重点标示是谁记录的啊？我好奇。 欧马克。 如果你觉得今天心情有点 blue。还看不到一个觉得会让我觉得发噱开心的事情，强烈建议你可以搜寻一下 YouTube 上班可以听 啊， 星期一的封面，这是我真的是 笑死， 未听先笑，我根本就是撇过去我就笑了， 笑到烂， 撇过去会先笑哦，你再仔细用心的看欧马克脸。 你觉得欧马克最好笑？我觉得是强强的脸最好笑哎、欸！ 你超好笑，你好像被三 D 就是扭曲 揉过，对。 人帮帮忙，有一个特定客户一直添麻烦，我已经跟主管反映过了，你就装死，我应该要强烈一点吗？还是就算了呢？嗯， 你说他一直添麻烦哦？ 客户一直给我添麻烦，跟主管讲了，主管都装死。但是你敢硬起来吗？ 好麻烦哦。 嗯， 你可以跟客户沟通说，请你不要这样吗？ 怎样？ 拜托你，你造成我很大的困扰。 有吗？ 哦，有啊。哎呦，你今天战斗力蛮低落的。 对，可能是 因为股票会赔钱吗？ 那你这样，你又那这样，你这样你又 有没有搞错？ 帮帮忙，我最近想找好吃的，各位是单点的麻辣火锅店，有没有推荐的呢？除了他已经知道的詹记、鼎王、罗四川这一锅，还有推荐的单点麻辣锅吗？嗯，还有吗？ 海底捞、啊、 海底捞， 嗯， 海底捞。哦，后面有人回了，也是昨天还前几天焦哥有去吃的鼎旺、 啊、 鼎旺也是单点的、捞王是不是也是单点啊？ 应该吧。 捞王有麻辣锅吗？不太确定，因为去捞王我都吃那个什么猪肚锅。啊，逃出哦、oh, 对，还有桥头。但桥头的麻辣锅我好像没特别印象，桥头一般的火锅就火锅料弄一弄，我好像就觉得蛮好吃的了，就简单好吃的火锅。 如果全人类都有读心术，或许有一点残酷，在夜深去些痛苦，我口是心非，是不得不这样留恋在你身边，才不会显得太突兀。忽左忽右，忽高忽低，面不改色装酷，维持形象，一见到你就心跳加速，快撑不住。在我离开你的时候，你在乎不在乎？ Loving you, loving you, now I don't wanna lose。 在选择爱情的面前，我每一次都输。 维里安 loving you， 帮帮忙。我妈非常的爱煮饭， 嗯， 可是又常常煮太多吃不完，一定常常跟妈妈说你煮太多了，不要不要。可是妈妈又会鬼打墙，不小心觉得我觉得家里吃不够，哎，然后就失手煮太多。要如何跳脱这个可怕的循环呢？ 哎呦， 只能砍断妈妈的伙食费了，减半。 嗯，是钱的问题吗？ 妈妈心理的问题。 对，是心理的问题吧。你把他钱砍断，他就会变成就是会多次买啊，不够就会再跟你要钱啊。分送给家里就是附近讨厌的邻居吃吧。 你说才刚上桌开始分装，然后分装去哪？我说我们吃不完，一定要送人啊。 没有，我们先吃完以后嘛，吃完以后再把它摆盘成一个便当。 哪个邻居要收啊？你会吃邻居给你便当吗？ 些。 这不是邻居要不要吃的问题啊，要做给妈妈看说，说、哦、这剩下怎么办？没办法啊，难道你要我变胖吗？让我们变不健康吗？哦、就送给邻居吃喽。嗯， 妈妈都爱甜菜不哎。 你说妈妈会把它全部吃掉是不是， 所以那为什么那么多的家庭主妇会越来越胖，越来越胖，都是因为这样。 不然就报名长期的石头汤计划好了。 哦，对哈。 对啊，石头汤计划就是譬如说之前我办婚礼的时候，然后会有 一定吃不完的 吃不完的东西嘛，对啊，所以就是邀请他们的工作人员来收，然后他们会把它拿去做食材，重新的再利用，然后之后就给游民吃这样子。 帮帮忙，你是一个爱喝鲜奶茶的人吗？是鲜奶茶，有人想要请大家帮帮忙推荐你心目中觉得最好喝的连锁鲜奶茶，欢迎你可以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他自己要做一个统计。

Ohio Sun 早安太阳，来自于木村卡 Ella 02-2363-9955 2363-9955，嗨你好。 马克玛丽你好，小胖小胖 你好你好，怎么样？ 有两个问题，就是一个是请主持人帮忙，一个是请听众帮忙，这样子。一个就是我有换了这个新的这个耳机，那现在的这个音质有好很多吗？ 差不多，没有特别感觉。 就是还听得到就对了。 是 啊，第一个结束。那第二个问题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我除了喜欢听那个青春就是那个哥哥妹妹有意思外，我还喜欢听那个何启宏老师跟焦哥的那个黑胶时间。 黑胶奇人。 这个每次听都笑到不行，他们看到他们两个互折就觉得超好笑的。那我想问这种录音档。这个在网上有没有听众专门存一个，就是类似像那种类似像马克信箱，就一集这样一切下来这样子，因为它这个不可能放在 YouTube， 所以我想说请听众帮忙在 Apple 上。 你说黑胶有意思不可能放 YouTube 啊？我 当然不是那种版权吗？ 我觉得你现在这通电话让我们就是飞碟的正在做 YouTube 的人听到了之后，也许他就会问问看，焦哥你愿意把它放在 YouTube 上吗？说不定可以哦， 搞不好未来飞碟五子棋也会上线 YouTube 频道。 因为目前就是我们的用听的，就是有音乐的部分在 YouTube 上面是会有版权，就是音乐版权没错，可是因为本来就都没有开盈利，就电台只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利用一个新的方式来听到电台提供的节目这样子，所以是有机会的哟。 好，谢谢，我好期待这个单元哦，超想听的一个，谢谢。 好的， 拜拜， 拜拜。 我已经没有跟你竞争的意思了。说到了妈妈 KK 帮帮忙，她妈一直喜欢帮她买东西，买包包，买皮夹，买指甲刀，讲也讲不听，该怎么办？但我好奇那些东西她买了之后你真的会用吗？你是不是真的有拿回你房间？要是我不要用的东西， 你就会一直堆在外面。 我就会堆在外面，而且不是堆在垃圾桶，堆在 她看得到的地方。 对， 让她知道这些东西我不要，没有用。 就是不是说那种买了就是好，我不喜欢的我还是用，我就是不用，它会越积越多，越积越多，越积越多，让他自己可以看到那一些废物。 然后呢？ 就是我觉得会有恐吓的效果，因为如果你一直用一直用，他就觉得说，你看你就是会用啊。 那你都不用那现在的那些东西嘞？ 我不知道，但后来就不会再买。反正我不要的东西，我就绝对不用，绝对不用。We are all set to have some fun.It's our time. This will be the best day of our lives. 'Cause I'm with you. Let go of your heart. I'll let my hair down. Loosen up my mind. Now leave all our concerns behind. It's our time now.It's our time， 来自于木月。你好， 喂，马克玛丽，你好， 嗨，嗨，哥菜， 终于有事情想请教一下， 请说。 对那个市面上流浪手机的保护膜，我想请问一下手机达人，看他们觉得这个有需要贴保护膜吗？ 你说有需要是什么意思？你说你的裸机能不能 OK 这样子哦？ 对。 贴一下吧， 我自己的经验，贴那个萤幕保护膜是有帮助的，因为有几次摔的确就是摔到那个膜，没有摔到我的萤幕。 对啊，贴一下吧。 好，谢谢你啊，感谢你， 拜。I wonder how it happened. 好，梨泰院 class 完结篇了。这手机置入也太强烈了吧！ 折叠手机 那么厉害，人人都折叠手机，那么普遍，还能滑动，特别滑网页给你看，这折叠手机还是可以看得很顺哦。折叠的不就要分上下这样贴哦？ 什么叫上下？ 萤幕保护贴啊。 不知道哎、欸，不知道怎么贴。 但是说呢，看那个梨泰院，我是没有被手机吸引了，但是我被那些女主角们的唇釉给吸引了。 唇釉 就是那个口红有点油油的唇釉、哦、女二叉那个口红真的让人家很想亲耶，就是 会吗？我觉得他们嘴唇都好干哦， 他们就中间很湿啊，然后外面慢慢飞到这样子。 那对红颜每隔两秒会放箭，那边谁敢换上人心的假面，那颗心如钢铁，那颗心神一般，怎么没人看见？我会乖乖去，要别放我出去，隔着墙壁听见外面好多鬼，迫不及待等我变成他们同类，我才不要看。告诉我些心没见，就被忽视，假装不小心踩扁，一圈眉头又距离，貌昏昏欲睡，相信他也沦陷。临终难为准备好出去迎战，临走前对我说要听话一点，我又不是瞎子，我比谁都明白这里比外面安全。 降临整个世界，心我

男生的视角，男生的心情创作出这一首《领空》。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待会呢，我们要进个整点休息啦。整点报时过后，第二个小时的《生活灭火大会》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还有 Lara 的《珊瑚海》。 海平面远方开始阴霾，悲伤要怎么平静纯白？我的脸上始终夹带一抹浅浅的无奈。 你用唇语说你要离开， 请不再 把难过无声般留下来。怎么撑开？只是一切结束太快。你说你无法。 就爱点你 UFO。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小朋友，防疫期间除了戴口罩、勤洗手，各以塞安坐嘞。 老师话哉，要多喝鲜乳，因为鲜乳有免疫球蛋白，可以增强保护力。 哇，你就看了呢。 因为蛙龙林益美鲜乳，它的鲜乳都是用台湾的，而且不同牧场的鲜乳及乳车会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污染，喝的营养又卫生。 购物国际级实验室挂包紧，超放心的。 那我要喝益美鲜乳。 沉浸式游戏体验，末日 MMORPG 手游《明日之光》全面开战，3月19双平台上线。这一次，让我为你勇敢，即刻下载《明日之光》。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内今天新增26例新冠肺炎确诊个案，再创单日新增新高，目前累计195人染病。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新增的26例中，25例境外移入，1例本土。新增本土病例为30岁女性，案186，她是中研院群聚个案，案168同住的女朋友，也是中研院群聚第5个个案。3月17号发病，3月20号自行就医接受采检，今天确诊，也是这个研究机构群聚第5名确诊个案。至于境外移入，年龄从未满5岁到70岁，入境日介于3月15号到21号，发病日2月22号到3月21号，包括5起群聚。一对夫妻按170按189到西班牙旅游，一对夫妻按172、173分别因为工作及就学前往法国，按171、174是职场同事到荷兰工作，其中按171的2名家人按175、178也陪同前往，4人都在今天确诊。按177是按129的同事，2人前往美国工作。按195与另外2个朋友前往美国旅游，2个朋友先后确诊，按195也在今天确诊。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专家张尚淳，也是台大医院医生的儿子，三月四号前往美国旅游，引发不小争议。张尚淳已经好几天缺席指挥中心记者会。台大医院今天说明，院方核准医师休假，完全依照政府规范。三月一号到十三号，共19名住院医师前往非旅游警示国家，没有特例，没有自定其他标准，全体适用。他们返国之后，也依照规定居家检疫或是自主健康管理，没有到医院工作。说明提到，台大医院住院医师平日工作繁重，身心压力极大，在不影响病人照护工作及照护品质前提下，都会安排轮流休假，维护同仁身心健康。新冠肺炎延烧到美国特勤局一名职员确诊，目前隔离。美国特勤局证实，经过全面调查，这名染病职员最近三星期都没有接触过受保护的重要人员，也没有接触局内其他人员。美国特勤局 USSS 为美国联邦政府的执法机构，隶属于国土安全部。全球大约7000名雇员，分为便衣特工和制服特工，保护总统、副总统以及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及其配偶。控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印度首都新德里今天开始封城到31号，除了运送食物和基本商品与物资，禁止外省车辆进入。印度目前至少23个省市和中央直辖区82县市封城，几乎达到全国封锁。其中，哈雅纳省境内的德里卫星城市古尔冈聚集许多台湾、日本、南韩企业和 Google 等国际企业。孟买更是印度金融中心，居家办公和工厂关闭之后，产业经济受到严重冲击。日本东京都今天一起母亲杀死两个小孩的人伦悲剧。东京都武藏野市吉祥寺地区，一名40岁母亲今天前往派出所自首，说她杀了小孩。警察前往公寓2楼查看，发现一名10到15岁的男孩倒卧儿童房，还有一名10岁左右的女童沉尸在起居室。目前正在确认是不是真的是这名母亲下手杀害，以及行凶动机。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334点，涨幅2.02%，成为1688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83点，跌幅5.34%，成为1482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88点，跌幅3.1%，来到265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485点，跌幅4.78%，来到966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029点，跌幅4.52%，成为2177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83点，跌幅7.6%，成为2227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344点，跌幅3.73%，来到8890点，成交金额1468亿元。今天到明天清晨，东北风稍稍增强，北部东半部地区及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北部及东北部天气今天稍微转凉，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由李佩斌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全新三花平口裤，耐洗耐穿再升级，5片式剪裁，舒适不卡裆，100%精梳棉，更吸汗更透气。用心设想，只为给你最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全球宜居第二家园成为全球富豪投资显学，如何低价取得顶尖资产。2020投资宜居攻略讲座，3月29号下午2点半，台北市中山区长春路176号4楼，带你深入了解美国、马国、泰国、日本、杜拜、澳洲的投资宜居攻略，让你分散投资、分散风险，轻松拥有第二家园。快上飞碟脸书粉丝团报名讲座。 搭上开往反方向的车厢，看看自己遗忘很久的模样。光良全新专辑《蕨类》，自愈主打《反方向》，星语音乐 xymusic.com 官网热卖中。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5名，苏打绿，《Tomorrow Will Be Fine》。第4名，毕书尽，《你》。第3名，黄伟晋，《背光旅行》。第2名，娄俊硕，《Colorful》。 第一名苏慧伦真面目， 每周日下午两点，请锁定由我与心主持的优福经典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娃娃魏如萱。 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男女主角安心雅再加上了宋博伟，这首歌曲叫做低头站。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第二个小时呢是我们的生活灭火大会，最近又想买吗？想 shopping 吗？想刷爆卡吗？ 没钱了还刷？ 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想折磨自己吗？最近有想买什么东西，想要问大家有没有使用的心得 CP 值之类的吗？欢迎你把你的物件留言在飞碟人网的 APP 上面咯。我想要一天玩18个小时的 Overcook。 你还没有腻啊？ 没有没有。 向转了。就这样的过，那你呢？那你呢？会不会跟着我一起走？寻找着那黑暗里唯一的星空。当时间就这样匆匆的过，那你呢？那你呢？会不会想起那年的风，吹走了单纯疯狂勇敢的我，却只留下向左或向右。 宇宙人的那你呢？有人说想买乳胶床推荐吗？你的推荐是指乳胶床推不推荐？因为各式各样的床嘛，有弹簧、什么独立筒那些的，还是你需要大家来推荐你乳胶床的厂牌呢？ 想法却又说不出口，难道是为了忧愁说着忧愁？一口就想要变得成熟，世界真的不同了吗？本地的话是不是梦话？蓝天绿地是孩子的童话。我听不懂你的鬼话，我不要不要就这样的过。 Joyce， 想买跑步机？不要了吧，不要了！哎，我现在蛮少听到人 还想买跑步机的。 对啊， 因为跑步机可能 什么什么飞轮车还有可能，但跑步机我真的蛮少听到了耶。这个可能要真的问有没有人比较过，他想买苹果笔电，但是苹果笔电你可能有很多的平台商场什么的可以购买，到底在哪购入会比较适合呢？是不是还有跟信用卡有关啊？ I don't know。 邀请苹果达人了，邀请苹果达人， 而且还要有研究各大平台的回馈，是不是还是趴数，还是还要看你有什么卡，是不是？ 一个人的晚餐，那笑话的孤单，一千人按了赞，每个拥抱精彩，一万句小情歌，唱不起一次感情。这个他在等等，那个他在看看，想得到的才能想到了心还酸，很简单也困难，勇敢放纵问自己，这一句越爱越爱的擂台，为免失败的挂载，不盼不带紧要带平凡享受现在，一次一次的战败，想不开的是笨蛋，青春就是逃不掉的成全赛，无尘无爱爱爱，别来乱乱乱，爱上别爱爱爱，别嫌烦太烦，爱是爱情喜欢，离合要悲欢，失恋并不失败，失败是失去爱的能耐。 街灯后更璀璨，你和他，女或男，但你却是宠自己那一句， 我喜欢就是喜欢， 尔虞我诈的赌盘，赌注爸爸的小孩，全心全意的坦白，或许就是王牌，就算输掉了情感，也会回忆也浪漫，青春就是学不乖的一场狂欢，无遮无碍。 831的无尘雾霭，有一个人说，我想问一个东西哦，叫做小脸神器哦，长得像口罩，可以包覆起下巴，往耳朵拉那个小脸神器，你推吗？你再仔细阅读一次你发文的这些文字，长得像口罩包覆住下巴，往耳朵拉的那个口罩小脸神器，推吗？你有听出一些端倪吗？ 无尘雾霭，爱爱爱，别来乱乱来，爱上别爱爱爱，别嫌烦烦烦，爱是恶性循环，我照样期待，比心恋更失败，是心动不破烂，比心碎更心酸，是心死不复燃，比混蛋更混蛋，是一辈子去自怨自艾。 生火灭火，请问有人有用过指甲贴吗？不是指甲片哦，指甲贴。你是说那个，比如说像宝雅都有卖，在卖，就十支像贴纸，各式各样花样，而且现在花样做的越来越，以前都是比较艳的那种豹纹啊，然后闪亮亮的，现在开始会出一些比较文青，看起来真的很可爱的那一种。我有朋友真的用过，可是我不晓得是技术我没有关。以前我用的时候觉得，就是我就是粘不好，就是很丑、但我朋友可能熟能生巧，他粘上去真的是蛮自然的，然后图案就很可爱，没什么缺点的感觉，大朋友小朋友都爱玩。 不习惯生活，热闹又轻松，搞不好你会约不到我，我没有时间寂寞，没力气想不错，想睡太久了，快点我、如果感觉无聊了，那就跟上我的这节奏、Let's have a good time tonight， 一直到天亮都还，把所有烦恼放开，今晚就疯起来。 Along and sing this song， 就一起唱，一起唱，让你起床，一起床，来开个窗，让一点阳光进来，晒在心上，充满你的希望。刚洗完澡的清爽，也不计想怎样，就习惯一直这样，过着最快乐的生活。找所有好友跟我来一起玩到天亮，准备好要坚强。Now everybody have some fun， 跳得像 tonight is young。不管谁想开始撤，还是继续待在这 party till the light is up。Oh yeah， 太阳清醒开始热。Oh yeah， 但还是继续待在这。 来，孙盛熙再加上了葛仲珊， 生活灭火大会，你还有什么想买的东西想问有没有使用过的人的经验吗？欢迎直接打给我们02-2363-9955，或是留言在飞碟人网 APP 上面。真的很多小脸神器就是看看就好啦，你可以把那个钱省下来，不如你可以去 Google 很多很多，现在很多人会教你怎么按摩脸部啊，你的手势啊，甚至你根本连器具都不用买，靠你的关节、你的指节告诉你穴位，告诉你如何从哪拉到哪。你先有耐心，好好的做那一些，因为有时候你的脸可能也许是啊过胖，我们就不要提了啦。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是因为水肿的关系，肿肿的、浮浮的，那个经过按摩、长期按摩，我相信一定会有些许改善。我现在开始加入牙套一组了，请问戴牙套会不会比较建议我使用电动牙刷呢，还是一般牙刷就可以了呢？ 一般牙刷就可以了吧， 就是有没有用心刷就行了。 一般牙刷就可以了。 幸福再回去，爱就会继续。 受伤，孤独看着整个世界狂欢，但我明白我需要不是去哀怨，是勇敢地走出来。先爱吧，青春挥霍将会不再，就先爱吧，别让等待有着无奈。 Break it down。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坚持到底的感动，只有看过大吴江玉柱才懂。完整呈现国际精英团队 PNT 设计，成就林口最美、最令人向往的房子。经得起考验，邀请您亲自来感受林口最有价值 PNT。75/140坪，大吴江玉柱，02-2608-8288，新理想。 大家好，我是艾美普训练的 Richard 张。正确的脑力开发可以让你快速提升记忆能力10倍以上。108年课纲，还有职场上最需要的记忆跟表达沟通简报能力，艾美普训练也全部都会教你。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IMAP Intelligence Training 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微微在18岁离开兰迪后，打了2份工，为自己的生活而努力。一年后，微微打电话回来说：“主任，我有把自己照顾好，现在生活稳定了，有机会我也想回学校念书。兰迪现在有什么是我可以帮得上忙的吗？”在我的心中，很感谢的是，谢谢你真的有把自己照顾好。

除非啊，除非啊，我知道就是会送钢笔，会觉得说啊，你可能是 贵重的象征， 对对对，然后或者你可能有开公司，这可以让你签文件，你可能是律师，签合约的时候、哦、或什么之类的，你看你就可以拿出一支身价不凡的笔，然后可以签名这样子。我也收过几支， 真的假的？ 但真的没有用。 谁送你万宝龙钢笔？ 真的不好意思。 我怎么都不知道 啊？ 谁送你万宝龙钢笔？ 反正就那个，就对于没有使用这个习惯的人来说， 那你收到打开的时候反应是什么？ 你就要装得很开心啊，说哦，谢谢谢谢，但真的不会用。 你演技很烂呢、欸， 不知道怎么办 啊？你在开之前你就知道他要送你钢笔了吗？ 没有，他拿出那个长长，我就知道哦是钢笔、啊。 搞不好是环保筷、 欸。嗯，环保筷没有那么短。 所以那时候你就开始酝酿你的演技要爆发，对，开始了，开始了，进入角色，进入人设，快乐，我要快乐，我要嗨。那些钢笔现在放在哪？就书桌一隅，是不是？你就拿来回信啊。 啊，就是因为你没有那个习惯嘛，然后你知道写钢笔跟 要练。 对啊，写钢笔的字其实又就不好看啊。对我来说，我喜欢油性笔啊、哦，我就喜欢那种一支7块钱的笔嘛。你送我一支10000块干嘛嘞？把钱折给我嘛。 哇，17000块钱可以买1000多支哎。 对啊，你们折给我嘛。 乐高，鼓鼓的思维。上个礼拜呢，男主持人在录音间在播歌，在进广告的时候还大声嚷嚷的，他要变成李佩旭，不停的在运动。这周他变成就是现在在拉腰复健的老头。腰啊，这腰痛，哎呀， 耶！运动伤很可怕的。 暖身、热身很重要，好吗？那个关于礼物哦，送礼的生活灭火，我的朋友买了房子了，我可以买那个居家香氛当做贺礼吗？ 可以啊。 嗯， 你要选什么牌子跟选什么味道，就是你的 sense 咯。 哎，干嘛偷拍人家啦？ 不要发现洞。 干嘛？ 要怎么样找到会有蜡笔小新的档吗？ 应该会有吧。哎呀，居然这么轻松就交给我，我当然就把它删啦、 啊欸！不要那个很可爱，你不要删呐、啊，可爱死了！呜呜哇哇，呜呜哇哇。安室奈美惠，呜哇！ 就爱点你 U F O。 只有一个是动感超人的， 没有屁屁见光外星人。 嗯 ，Shinosuke 竟然没有哎、欸。好像是半夜一点，我在路去的一家有名的夜店，看到你在屋子里面 do your thing， 没有怀疑，你绝对是人生里面最亮眼的那个我啦，宝贝。 好吧，我应用。 有点醉，但也不是最亮又最淡，全身上下都是要热色的那一种味道，醉到最刚好搞笑的我，那么居然可以把你醉到。过几个月，我们还是有本事联络，甚至帮你走你的路。都帮我屁股加滤镜哦。 啊啊啊！忘了 tag 你了。因为我太急着分享出去了，我这急躁个性，哎呦， 删掉啊，拿来， 我不要，我又没有存档，你转po就好啦， 我不要， 我刚刚发了个限动是男主持人性感的画面， 你的手机玩玩，你几点飞机？要不要我去机场接你？你说 没关系，我坐计程车喊你。 喊你个头！你还打算要骗我多久？这句话我当然是没有说出口，却说今晚要不要到我家吃饭，顺便领回你的小狗。五点钟，你站在我家的门口，六点钟你坐在我的餐桌喂我一口，七点钟的我终于忍不住开口。为什么？怎么？为什么？怎么？为什么？怎么？为什么？怎么？为什么？怎么？为什么？怎么？我那么专心啊？ 前觉得一心二用，现在的你也在一心二用吗？看似在上班，但其实没有。 没错， 我想到我朋友在家工作，但公司还是提醒他们在家工作的同仁们，记得要有那个仪式感，还是要穿得整齐，在家上班 还是要早起， 还是要10点的时候就要坐在办公桌前，要记得吃早餐。嗯，下午的时候就是一切要正常，你要有那种上班的感觉好吗？欢迎大家平常在脸书可以找到我们，你可以找欧马克或是玛丽的象牙塔，在 IG 也可以找我们，找欧马克跟 Mary in Tower 都可以看到我们，然后当然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叫做上班可以听。 就是下雨天，雨声晾在家里面，手机忘记要充电，只要少带几块钱，不用运气太多，不想要的都拿走，其实生命长久，美好的事情一天就足够，耶，是这不会结束。现在不是两三天属于自己的冒险，走在期待的边缘，太多无奈都难免，不用运气太多，不用想要的全部都拿走，其实生命长久，美好的事情一天就足够，耶，时间不会结束，别跟这样 It's a beautiful day. 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皇后宝座，无论是白天工作，下班做饭，当所有一切都安静下来，关上门，解开魔咒，我就是自己的夜皇后。王佑馨，夜皇后。 天天埋头努力奋斗，每天身材努力享受，柴米油盐享尽苦粥，爱情的浪漫走过沙漠添加不了，解开魔咒为自己快乐，关门上锁，我是夜皇后，些取舍，停停走走，算计执着或洒脱，乐少苦多，何必为了那些子虚乌有，心力交瘁的随波又逐流。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蓝轩，我在广播里网络平台上和你漫游世界，因为我有最强的商务伙伴 HP。HP Elite Dragonfly， 漂亮的星空蓝，高质感又轻盈，24小时续航电力，可以360度翻转，转换成笔电或平板，体验前所未有的自由。 HP Elite Dragonfly 顶级商务翻转笔电，采用 Intel Core i7V Pro 处理器，请立即上网 hp.com。 口罩戴了没？酒精戴了没？ OPC 戴了没？美食化学制药葡萄多酚活力 OPC 高科技等渗透粉末配方，快快吸收，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提升免疫力，为你的健康双重防护。 葡萄多酚活力 OPC 防疫组合价一盒1200，三盒3000，快拨0800025188，0800025188， 一包在手，健康有保障。美食化学制药关心您。 Hello， 我是傅建颖。 大家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马克叔叔要继续来说故事咯， 继续来跟大家说说印度诸神皆游戏，印度神话故事。这个印度的叙事师叫做摩诃婆罗多，战争开打了，两方面呢打得很激烈，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凄厉的战争看来，五位王子似乎已经胜利了，但是另外那个一百位王子的南敌阵营呢，有过去五位王子们的老师德罗纳的儿子还活着，他有湿婆神的保护，他发动了夜袭。夜色茫茫，今夜无光，只有杀死了五位王子的所有儿子， 好可怕哦！ 所以活下来的人都非常的悲伤。另外，五位王子也非常后悔自己为求胜利不择手段，甚至还用了卑鄙的方法。这不就是完结的梨泰院吗？用沙子丢人这种下三滥的方法也是可以的。像被认为是正义之人的奸战说了谎，导致呢他亲手杀死了老师德罗纳。阿周纳呢也是趁加尔纳的马车动弹不得的时候攻击对方才打倒他的。另外呢，步军明明知道作战的时候不断攻击对方下盘是非常不好的行为，却还是为了遵守过去的誓言拼命攻击南敌的脚。在调集过战死的人之后，坚战等人回到了都城哈斯蒂纳普尔，成为优秀的国王，治理国家。之后黑天过世，五位王子们明白自己的死期也将近了，因此登上了喜马拉雅， 一个一个的离开人世，他们前往真正的父神身边，在没有轮回的世界里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大家会跟我一样，就是在里面只要提到都城两个字的时候，可能会受到饥饿游戏电影的影响，都会想到饥饿游戏那个都城女主角从她那一区搭着那个快车，然后要进到都城，她那第最有钱是第一区吧，进到里面的时候那个奇怪的感觉。 还好吧，你每天从开车从你家的中和 好了好了， 然后古亭虽然不是第一区，但是通过那个桥又 你家第一区，你家 第一是不是？ 不好意思，我家就是第一区啊。你单手抚胸想要吹口哨，大家要看不到，因为你口哨吹不出来， 而且我也不会吹那个旋律，学蛇鸟是不是？昨天晚上电影台在重播《Face》。 哦，这么久的你也看？ 我原本一度想说 不用了吧， 我就想再看一眼他那个尼可拉斯凯奇的 Face Off， 但因为那个真的太 浅，那个在太后面 了，那个很后面， 那个在太后面。 然后我看的时候，他才刚 Face Off 进去监狱，才刚进去而已，太久了，好累哦。我已经变成一个有理智的大人了， 很棒，很棒。 周星哲的学着爱，我们要准备跟大家说声再见咯。为你送的歌曲来自于 Spark， 再加上了 Karen CC 的假高潮。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You're awesome， 拜拜。